Lebadie, abio, laude, laude, laude. Yoza uda wenja ye, ya kutova yaime. Yama, tanaka leima thime. Leleya. Yo machi mau, uda wenja ye. Thank you. 梦呀呀，要你把梦也记你家吧，一点一点在你看，妈的白呀，啊口味没香味，面一点在你看，妈的白呀，啊口味没香味，我的味叫也吃的。那个一天面几家在你看妈的白啊口味没香味面几家在你看妈的白啊口味没香味我的味道也吃的吃那个吃的白露鸡鸡白娃鸡鸡塞拉地里走走呗我的味道呢没没记住的呗Thank you.